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100.6 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72家文字奇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。昨天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隋兵是攻破陈国的都城，打到了皇宫里边，到处的找陈王叔宝，哪儿啊都找不着。最后在后宫的一口井里找到了叔宝和张贵妃、孔贵嫔，躲在了井里是缩成一团。这边众人喊带着陈王叔宝下去收押。咱们再说晋王攻破了陈国的都城，晋王这高兴啊，怎么高兴呢？立了功，自己关起门来呀，乐的呀，高兴的直蹦，我杨广立了功了。高兴完了，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来，陈王叔宝身边有一个美人，昨天我们说过了，叫张丽华。这个张丽华长得据说呀是挺好看，沉鱼落雁之容，比喻羞花之貌，比花花解语，是比喻雨生香。晋王就琢磨了，这个挺好，我可不可以回收利用一下？要说晋王杨广平常就是个好色的人吗？不是，不但不是，而且在隋朝是素以不近酒色闻名。那位说了，你别胡扯了，杨广我们还不知道吗？那是个大昏君，好色之极。是，您说那是后来他当了皇上之后的事儿，没当皇上之前他是挺勤奋不好色，而且非常的认真学习的这么一个人。这其中有原因，就是因为杨广身边的那些个呀，王妃呀、才女呀，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啊，黑灿灿的脸，大眼珠子，大脸蛋子，那没胡子有胡子，跟张飞似的。别的王爷一回家，身边那些个都是花容月貌，杨广一回家，呵，身边全是牛头马面。这次杨广可是有了机会了，消灭了陈国，一边安抚百姓，禁止士兵啊烧杀抢夺，一边呢传令要手下的高德宏把张丽华给我带来，我得瞧瞧。高德宏领命去提取张丽华，半路呢被将领拦住了。为什么拦呢？大伙有意见，是张丽华我们是抓着了，但是不能给你晋王殿下，不能让你们见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陈国败就败在这个张丽华的身上，没有这个祸国倾城的女人，陈国也不能败得这么惨。一帮将军大臣聚在一块儿开会，大臣高炯就说了，人生啊就是这么堕落的，这个节操啊就是这么磨平的，晋王身为元帅伐暴君那是好事，但是不能把这个女的给他。怎么能什么事儿都没干先找张丽华呢？高德宏说，大人呢、晋王现在是兵权在手，娶一个女子抗不肯与恐致触怒，他现在要一个女子而已，如果不给他生起气来，大家可是吃罪不起呀。李渊一瞪眼说，那也不能给，张丽华狐媚迷君，窃权乱政，陈国国破家亡就是为了这个女人，所以说这个女人是不能留。 要不然早晚非得再出乱子，祸害我们大隋不可。我现在就把他给杀了，以绝晋王的邪念，然后就让人把张丽华斩于清溪。高德宏一看，我也拧不过他们，算了，还是回去找晋王吧。这边晋王屋里正溜达呢，一看高德宏回来了，眉开眼笑，啊，这个丽华到了吗？啊，我的丽华在哪里？高德宏把这事儿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的就说了一遍，大家怎么拦着，李渊是怎么怎么杀了张丽华。晋王听了之后非常的不高兴，好你个李渊啊，这厮一定是个好色之徒，他肯定是看上了我的美人，一看我要人他吃醋了，所以把美人杀了，他这是光溜溜的嫉妒。哎呀，晋王，那叫赤裸裸的嫉妒，别废话，都一样。美人啊美人，虽然说我不杀丽华，但丽华由我而死，早晚我要杀了李渊为美人报仇。你看人家李渊其实是好心，没想到给自己种下了祸根。美人没了，那晋王只能是办正事呗，审问石文庆、沈克钦等一些祸乱陈国的小人，全都杀死在石棺前头。从此晋王是威权日盛，各方的名人高人都来投奔他，他想当皇上的心气儿也就越来越旺盛。隋朝的独孤皇后一向不太喜欢太子杨勇，为什么呢？太子杨勇这个人好学，喜欢诗词歌赋，但是他有个毛病，为人是铺张奢华，独孤皇后非常的不喜欢他这一点。这事儿被晋王杨广知道了，杨广心说呀，这好办，太后喜欢艰苦朴素，我就装出个简朴的样子来，那不就行了吗？所以说杨广是故意装得很勤俭的模样，平日里啊，把那些个奢华的毛病全都暂时的收敛起来。这一来二去，时间一长，独孤皇后就越来越喜欢杨广，宫里那些个宦官呢、才女们一看皇后喜欢杨广，当然就得顺着太后的心，成天说杨广怎么怎么好，而且杨广十分的会做人，没事竟给宫里的下人们送些个好东西，绫罗绸缎呢、珠宝玉器，所以大家都说他好。这个时候晋王心里就知道这事儿有七八分的火候了，他手下有一个亲信安州总管宇文书，这个人足智多谋，人称小陈平。晋王有一天和他商量说，我怎么老当不上皇上呢？宇文书笑了，呵呵呵，大王莫急，你既然得到了皇后的欢心，那咱们这事儿也就不愁没有内应了，但是你下官来看还有三件事必须得抓紧办。哪三件事？第一，皇后虽然讨厌太子，喜欢你，但是讨厌的不够深，喜欢的也不够深，你下次进宫得演一出苦肉计，动皇后之怜，激皇后之怒，以见其心。第二，外边得有一位亲信大臣，他的分量得能够取信皇上，平日里多说一点太子的坏话，有机会就极力的向皇上推荐你，这叫里应外合，这就万无一失了。那这第三得买通一个太子身边的亲信，关键的时候让他出面检举揭发太子的坏事，揭发他的恶行。这两件事儿，下官可以帮你做，但是要费金银珠宝是几万两。钱这事儿你放心，你只要给我把事儿办好了，我可以出钱，只要足下为我计在必成，他日咱们富贵同享。 二人是分头行事，晋王这边开始花钱给各级官员送礼，大多数人也都收了礼了，只有一个人不收，谁呀？李渊。李渊知道从张丽华那件事起呀，晋王就恨他。晋王送礼敢收吗？说不定里头有什么陷阱啊，不敢收。可是他越是不收，晋王就越恨他。这两个人的仇啊，算是解不开了。另一边，宇文述忙着参见各位大臣，拜望知己，打通关系。有一天，宇文述来见大理寺少卿杨岳。这个杨岳是岳公杨素的弟弟，杨素位极人臣，地位太高啊，平日想见那见不着，只有从他弟弟杨约身上找门路，所以平常啊求见杨约的人也非常的多。家门口一天到晚啊是门庭若市，门可罗雀。宇文述和杨约还是老朋友，但是也得等，等来等去，终于等排到宇文述了。有仆人来请宇文述进后院奉茶。宇文述一进后院，来到客房，一看这屋子，嚯，四壁排列着奇巧的玩物，是辉煌夺目。杨约迎出来了，哎呀，宇文兄，哦，杨兄一向可好？还好还好，来来来，宇文兄请上座。二人分宾主落座，宇文述说，杨兄果然是世家名门，这屋里的摆设样样都是奇珍异宝，非同小可呀。嗨，咱们是老朋友，不瞒你说，这些个呀都是我从兄长家里借的，因为我家穷，但是每天啊接应的客人多，所以家兄把这些个东西借给我啊，撑撑场面，以免坏了我杨家的名声。哈哈哈，杨兄啊，您太客气了，不过小弟此来倒是想送一场大富贵给杨家，不知道杨兄有意否？杨约想了想，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要是说我自己，当然谈不上什么富贵。如果说家兄他富贵已极，还用人送吗？宇文述笑了，令兄长家的富贵可谓盛极一时，但是谈不上长远呢。你不知道吧，东宫太子早就看你们杨家不顺眼了，他一旦得了志，论亲戚身边有云定性，论官员身边有唐令泽，能专宠你们杨家吗？而且杨门势大，嫉妒你们杨家的人数不胜数，今之屈居在你们兄弟之下，谁知明天会不会危害到你们兄弟呢？幸好现在太子失宠，得宠的是我们晋王杨广，圣上早就有心换掉太子，杨家如果帮我们，那就是原力之功，晋王一定会铭记于心，这才算杨家永远的富贵，兄以为如何？杨约是个没什么主意的人，听完了点点头，兄言甚是，可是这种费力大事我不敢轻易承诺，请让我和家兄商量一下再给您做答复，您看怎么样？第二天，宇文述又打听到东宫太子身边有个宠臣叫姬威，正好和自己的朋友段达感情很好，宇文述就给段达钱，很多的银两，托段达贿赂姬威，监视太子的一举一动。等到晋王该回任扬州的时候，进宫去辞别皇后，杨广是伏地痛哭，娘啊娘，我傻，我太傻了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儿？杨广抽泣着，我这不是想您吗，老来问候您，这我大哥就疑心了，说我呀贪图他的太子之位，我想当太子没安好心， 他就老想害我。我今天回扬州，闹不好半路就得来个大哥来杀他的亲兄弟，也不知道下次能不能再见到娘您了。一边说一边哭。皇后听完之后是勃然大怒，这还了得，反了他了，我还活着你就被欺负，那天我要是死了，那你可怎么办呢？不行，我一定得给你做主。晋王跟这继续的哭啊，皇后安慰了一番，你呀，放心的回去，不见密诏你不要进京，更不要轻易经过东宫，等上几个月我自有主意。晋王含泪而去，回家跟宇文述这么一说，宇文述乐了，这三计已经成功了。要说这三计其实也不怎么样，无非就是钻营贿赂外加栽赃陷害，对古人来说这样也算可以的了。这边杨约听了宇文述的挑拨，去找自己哥哥杨素，一脸的愁容啊。杨素就得问他呀，怎么了呀兄弟，什么事儿啊，你怎么这么丧气呀？哥哥呀，这些天我老睡不好，我听说前一阵子太子说了这么句话，会须杀此老泽，这老泽指的不是兄长你吗？又能是谁呀？我为你发愁。杨素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太子也不能拿我怎么样，多狂啊，那意思我位极人臣，除了皇上谁也动不了我。杨约摇了摇头，这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，太子将来就是皇上，太子继位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我们杨家一族的安危呀、啊，岂可不深虑乎？依兄弟你的意思，现在我是应该辞官退避他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天下之大莫非王土，整个天下将来都是他的，他要有心杀你，你能躲到哪儿去？现在看来只有想办法废了他的东宫太子之位，另立新人，不但我们没有后患，而且将来还能得一份拥立的大功。杨素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不错兄弟，你说的对，想不到你还有这个头脑，出乎我的意料。好吧，那你是答应了，我答应了，好，既然答应了，那么这事儿就得速战速决，时间要是长了，如果太子那边有什么变动，咱们可就完了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不过这事儿凭我们两个人可不行，还得以皇后为主。按下这边不表，咱们单说皇后，那枕边风就跟小刀子一样的刷刷刷的就吹起来了，而且随主杨坚有点惧内，最听皇后的，每天24小时皇后就在杨坚耳朵边上挑拨，晋王啊是怎么怎么好，太子是怎么怎么的不好。作为宠臣杨素又老在一边上啊冷言热语的跟这哼哈的，皇后一看，嘿呀挺好，这还有个帮腔的，两人一内一外时不时的是搬弄是非。到了开皇20年的10月，随主升作武德殿，宣召废杨勇为庶人，到了11月立晋王为太子，以宇文述为东宫左卫帅。晋王非常的高兴，得偿所愿了，更加经常的入宫陪伴父母，小心侍奉，非常的孝顺。随主杨坚看到这个儿子很孝顺，心里很高兴。单说这个独孤皇后，虽然生在古代，但是很有一些现代姑娘的思想，比如说她非常坚持一夫一妻制，十分希望皇上是她一个人的，那皇上能是她一个人的吗？后宫三宫六院多少嫔妃呀、啊！但是咱们说了， 杨坚这个人有点惧内，所以啊，还真让皇后给管住了。皇后是高兴了，皇上可闹心了。宫中这些个宫妃才女啊，花团锦簇的，多漂亮，杨坚只能眼巴巴的看着，有皇后在永远不能得手。可是凑巧有一天独孤皇后病了，偶染风寒小病，随主啊就放了假一样到处的溜达，到各个宫里边啊去过过眼瘾，叫自己的那些宫妃们都出来排成一排挨个的看。看了半天，那些个女人虽然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，但是她觉得没有特别中意的，有点扫兴，继续的转悠。不一会儿走到了仁寿宫门前，也是凑巧只见一个少女在那儿啊卷珠帘，见到皇上来了，连忙的把钩放下，似垂柳一般的磕了一个头，站起来低着头，斜傍着锦屏风站住。随主仔细一看，只见那宫女生的是花容月貌，百媚千娇，长得是真有品味啊。随主看了看她，你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宫女看见皇上了，心里边也害怕，我是尉迟回的孙女儿，自打进宫啊，娘娘就让我待在这儿，不许我擅自出入，所以皇上您没瞧见我。杨坚笑了，呵呵，你放心，娘娘今天不在，你就是擅自出入也没事儿。正说着话，侍卫们进来了，皇上您该回宫进晚膳了。杨坚摆了摆手，就在这儿吃吧。不大一会儿功夫，排上宴来，随主叫过这个侍女，两人是又吃又聊。皇上觉得很高兴，晚上就留在了仁寿宫过夜。那个独孤皇后虽然是病了，但是女人心细呀，知道自己老公好色，不放心，不时的派心腹宫人去四下打听。有人就报来了消息，说皇上昨天晚上遇见了谁谁谁，在哪儿过的夜。皇后一听噌的就蹦起来了，病立马就好了。要说这夫妻之情啊，有神奇的力量，竟然可以治病。皇后是怒从心头起，是恶向胆边生啊，也顾不得自己是一国的皇后了，带了几十个侍卫，跟黑社会一样，恶狠狠的一堆人就来到了仁寿宫。那么小宫女尉迟她的命运如何？话说天下，曹云金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。京津冀之声，聚力新生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 FM 100.6 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哎，老白，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？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。 雄安啊，你动静不小啊，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。 别提了，刚去那会儿啊，确实太差了，这基础设施不适应。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，交通不便，折腾不起呀。 哎，不过听说现在好了，好像高铁通了是吧？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，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，一直到晚上9、10点钟，对开14趟啊。 哎，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。 可不吗？不止这些，您说现在这雄安，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。